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来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本节目由中国科星专业支持。 小底、大磊、刘航宇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876号，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大家伙是常来常往，热热闹闹，邻里关系正经的不错，一律爱说爱玩的主。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隔壁街坊碰到这么一位网红，他平躺在马路上，突然间起身追豪车，这是在干嘛呢？街坊挺好奇的。天冷了，咱们街坊去海南玩，海南三亚呀，多好地儿，椰林树影。他每天开着车就在这个椰林树下就转悠。 你是很羡慕吗，小花？ 那当然是很羡慕了 啊！人都说舒服，是坐在海边那个大椅子上啊，一吹海风。这舒服，开着车一圈一圈转悠有什么可舒服？ 哎呦，开着车那个阳光照你身上的暖和呀，你就可以把你的羽绒服呀、毛靴子都摘了，都脱了。 到三亚用不上这些东西了， 哎、 知道吗？ 舒服， 寒暑不侵。 就说在三亚这件事儿，就已然让我很羡慕了。 啊、哦，环境好，是是是，那温度这会儿也适合。 街坊说还遇到这么一个奇事儿。 哦，什么事儿啊？ 开车呢，马路中间突然躺下一个女子。 哟，那可能是不是不适应或者低血糖晒晕了？ 哎、突然间又站起来了，过了一辆豪车。 哦， 马上发足狂奔追着这豪车， 追那豪车， 一边追一边喊：“哎，你等等我，你哎！”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 这是不是打那个快车什么的呀？ 不是，我跟你说，这是什么呀？ 啊， 这个我经常看这样的新闻，有啊，说两口子吵架，给媳妇扔半道了，然后那位开车就走了，知道吧？ 这可真不地道。 这就是给媳妇扔那，媳妇一生气，当气晕了。这时候呢，刚站起来，发现他爷们又回来了，赶紧撒腿就追，你等等我，嘿！ 哎，还真追上了，豪车停下，俩人呢互相拍拍肩膀，摸摸鼻尖，完了横打鼻梁。 干嘛呀？这对暗号呢？这是 拍拍脑门，脖子朝南，脸朝北，哎，重来！ 你说这像把兄弟这俩人。 反正说重来了啊、重来以后他俩又回到了原点，姑娘又趴地上了，完了豪车又从旁边呜、开过来，然后姑娘就赶紧、那你等会儿呀，我说要追去了， 哎， 又追去了， 这我知道了，这就是拍电影，这个情节很像那个当初有一小品叫吃面条，陈佩斯你知道吧？ 啊，撑着了的那个是吧？ 感情不对，天饭同吃， 哦， 这就是，哎，你这个感情不对，躺地下从起来， 哎，你着什么急？等一会儿呗。 就这意思， 对， 明白了。 边上肯定有一个叫朱时茂导演， 关键他们这还乐，还很不严肃、啊。 对， 重来吧， 哦、 你讨厌，你重来吧。 所以说你听东西，宇航，你不能光听这个一部分，你得听全面了。 那就这么着五六遍吧，五六遍以后，咱们这街坊就着急了。我这还办事儿呢，你们在路中间， 把路堵了是吗？ 把这路就给整个堵上了。 这个很好， 我不着急。 不，你别不着急呀、啊。那你可以跟他商量，比方说，他起来准备下一遍开始之前，你看，等，让我先过去。 对，咱们街坊也是爱看，到底能躺几回啊？ 不是， 最 爱看那个车呀，是爱看那女的呀？ 他爱看这个整个过程。 其实他就是看看结果， 就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他也真是不着急，他要着急的车呢，就缓缓的经过了，因为谁也不敢踩油门的这会儿，谁知道那女的什么时候腾就站起来呢？大家都防备着呢啊。 这现场应该有一导演，知道吧？拿一大喇叭喊：“哎，躲点儿，别过来，别过来！” 你要说导演吧，那现场的阵仗应该再大一点。 对 对呀， 有人 也没有拍摄队伍，也没有拉什么警戒线，就这么在路边上，一会儿躺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躺下，一会儿站起来。 就是说嘛，所以说他们这个不专业。 拍片的人就拿一手机， 明白了。 你要说光拿手机拍，那他们确实是不需要那个，因为他们这个资金投入没有那么大。 对， 投入总共500块钱。 我觉得其实网上那些拍短视频的， 对， 那街坊看一会儿，那不好玩，别耽误我事。 没有朱时茂， 对， 这有什么劲呢？ 光看那儿，你等会儿也没见吃面呀、 啊。哎，不如陈佩斯。 关键是他们这演技也不过关，他们拍好几条，这哪成啊？ 对，街坊说我也拍他们一条吧。 嗯， 完了我发网上跟大家说一下。途经这条道路的时候呢，慢一点，小心一点。 这个应该好像那个报给那什么地图那导航，然后告诉此处 有 事故。 对，别，这不是事故，这是拍摄。 对，这假的，也不是真的。 有故事，有故事， 啊、有故事还行。 然后那个地图好像还给你回复说感谢你怎么怎么样，应该是啊， 还得跟别人核实一下。 哎， 开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呢，把行车记录仪打开了， 哎，就给 严防他们 行为录下来了， 严防他们碰瓷儿，你知道吧？ 那可不嘛，这说倒了，到时候追你车怎么办啊？ 嗯， 哎，过去。去了以后心想，哎，明白了、嗯、这事儿没少碰见过 小网红。 你还别说，这个拍这种短视频的现在啊特别多。 对、 啊、说不定走哪儿看一位拿一杆弄一手机，各位，你也不知道他干嘛的，就跟撂地是一样的过去。因为他戴耳机，他对着那个镜头说， 他特陶醉、啊、 但周边人不知道，就喊各位，然后各位一看，哎呦， 哪儿啊，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各位列位在七位三老四少，哎，一走一过的，各位您看看啊，这都到了哪儿哪儿了。 这个事儿呢，王大雷有经验。有一次啊，他们到天坛拍摄去， 嗯， 这个宰生亭那儿说，王大雷你就在这儿啊，啊， 宰生， 宰生亭 吧，就在这儿吧， 在这儿停着， 在这儿啊，我们拍你， 从这儿取景，知道吧？ 咱们开拍了。王大雷刚要说，哎，各位观众，宰生亭啊，始建于明嘉靖九年，您看是古代皇家祭祀之前宰杀牲畜，你比如说牛啊、牛犊子、猪、小羊、小鹿的场所。正说到这儿呢，忽然间，哎，有这么一个拍摄的小队伍、小分队进入了你们的镜头。 啊， 哎，有一个小姑娘穿着挺花哨的，在您脑袋后边绕啊绕啊绕啊绕啊。 这不是小姑娘， 这是小蜜蜂， 这是小苍蝇。 她主要呢，她也没注意到你，因为呢，她戴着 耳机。我这么大人，她没注意到我。 她没注意到你，她都注意背后的这宰生亭呢。她戴着耳机，拿着自拍杆， 哦， 冲着那个自拍杆手机里面说话。 啊、她说什么呢？ 各位各位。谢各位送来的火箭，谢谢 各位都送火箭、哦、 鲜花爱心，谢谢你们，还有谁的法拉利啊，谢谢这位大哥， 直播那套词儿知道吧， 啊， 就来了， 直播， 嗯， 好，那今天呢天坛妹妹带你们去来看一下天坛的这一处特别的所在，宰生亭， 宰生亭， 天坛妹妹以前出名的不是天坛大爷， 来看啊，这个宰生亭边上的几根柱子啊是不落地的，都落在了四个磨脚梁上啊，您说哪个是磨脚梁，您看这儿，哎，对不起啊，那个这位大哥能让一下吗？ 他都没眼力见儿，这个人你知道吧？他愣看不出来谁机器更专业一点。 好，谢谢。哎，大家好。 我让开了。哎，我这么大气性，我都给人让开了。 哎，这就是磨脚梁，跟天坛妹妹到这边来转一下。这个磨脚梁上，您看跟两边形成了45度角，是不是？ 磊哥他说的对吗？ 对。 他说的对不对，本身跟我没关系，你知道吧？但是现在就有这么一批人。就拿着这个他不管不顾，你知道吧， 对，他就说他自己的， 哎，沉浸在自己那个世界当中， 咱拍嘛呀，要不咱换一点，咱 把我们愣给活活挤走了是吧， 王大雷，王大雷主任就说你， 嗯 嗯，那什么天坛妹妹，哎，各位老铁老铁老铁老铁，看这里看这里， 视若无睹，你知道吗，就这种人吧不会在一个地方玩命的耗着，你知道吧，说几句人自然就走开， 那你真等了那么长时间啊， 这些人呢他们不躲你，你可以躲他们， 是， 好，到圆丘了，王大磊一步向前，正要说这个祭天坛怎么回事呢啊，突然间一个网红小姐姐仿佛感应到了王大磊什么，忽然间在他身后翩翩起舞， 真是跟上天对上话了， 这可能是到了点了，就是说他也是个拍视频的， 哎，对对对， 也是拍视频的， 嗯， 怎么办，说不说呀，这姑娘跳的那个叫如醉如痴啊， 她跳的是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你知道吗，就这种短视频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它限制播出时间，一般在2分钟之内，所以呢，它跳一钟头也没有用，播不出去。 王大磊带着那个摄像，哇，像潮水一样就退下了啊！ 我带多少摄像？ 还有那些打板的什么的，打光的什么的，举牌子的都下去了。 好，我这么大势力了，没看到他。 哎，那航宇，你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干什么的时候，忽然间网红闯入你的世界？ 网红闯入我的世界， 对，进入你的心扉， 那倒没有， 遮望了你的双眼。 反正就是吃饭的时候吧。 哦，经常来网红， 不是，来网红干嘛呀？边上经常做网红，一惊一乍的。 这个连说带讲是吧？ 对， 连说带讲。 关键是吃的比他好。 有一次我跟唐宇去吃什么什么牛肚锅来的那个， 啊，是刚吃一串，想跟你聊会儿吧。 突然间一网红站你旁边 啊， 开始比划， 站他边， 完 了吧，我不会说话。 这个我主要这老北京啊，咱这北京吃的都得吃的地道。 这是老北京吃是吧？哎 呦，老北京串串香。 哎呦，这位，我跟你说，确实现在有很多这种人啊，什么都归结于老北京。 早上起来，我一睁眼就得来 口 豆汁儿。 完了，再一睁眼我就得吃这口牛肚。咱老北京地地道道的， 我想知道他们家睁眼就得吃这。 哎，咱们尝尝这口啊，你看你特别的劲味儿， 没说一样。 您尝尝这真正的老北京好牛肚， 哎， 又香又弹又脆， 牛身上的。 哎，这都不是那老北京布鞋，你告诉你说。 这航宇在旁边吃不下去了啊， 是 太闹腾了是吧？ 搁谁也吃不下去啊。 这位大哥呢，你要说真做一特漂亮的年轻的女网红，航宇没准就忍了， 也不行。 他不光这个，他这就算是做也真漂亮啊。但他说这个知识点啊，跟你的知识体系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你也吃不下去。就是你听他满嘴都是胡说，你又没法站起来批评他。这种时候，我跟你说，这人的会产生一种 逆反心理， 这种气也就无名之火就上来了，你知道吧？再加上念错别字，就怕周边没人，自己一个人这干生气。 有些话术，今儿啊什么北京谁带您到这儿来尝这口怎么特地道，啊，哎，您听这汤汁儿，您喝了以后感觉，哎呀，顺着那嗓子眼往下来，哎呦，这个舒坦， 往嘴里搁咕噜咕噜直冒泡。 他说出什么来了就特地道，你好歹得说点为什么呀？ 但他说的内容确实难接受。 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我怎么跑这店里来呢？就是因为哪天看了一个小视频，说这家特地道。我说我就必须得来尝尝啊！好，排俩钟头队进来就这个。 嗯，但是你也没少吃，取了好几趟。 那这不是自助吗？ 拿瓶啤酒吧，你正往那儿走呢。这网红啊，他也溜达起来了。他得拍整个这环境啊。 嗯， 哎，你说你往左吧，他往左；你往右吧，他往右，老勺得上你。 就是你们有一种莫名的默契。 嗯，你本来呀，啊，在那儿挠鼻子呢，哎，突然间那镜头就对上你了。 啊。破坏我的形象嘛，这不 是，但你又没办法呀，对不对？ 没办法呀，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也不能因为这事儿跟他发生争执。 你赶紧蹲下，刚站起来的大哥的镜头又从那头过来了。 哎， 你拿这个盘子啊，左躲右躲，你生怕把你勺得进去。 嗯， 是，您说我这吃的好，正跟这儿嘬这羊骨髓呢。 啊， 好，视频就录着我，跟这儿噔喽噔喽噔喽，还出声，我觉得不雅观。 你想多了。他一定是捎带着你，他绝不会是专门录你。 对对，其实你就是个背景 啊。 但是这个背景呢是有问题，比如说你跟媳妇儿说，我今儿出去这个办个事儿，挺急的，现在孩子我接不了了，我办个事儿。 其实你说是瞎话，就被他拍下来了 啊。你在这自缩了那个羊蝎子呢。 然后呢，他那个流量粉丝还特别多，然后传在上面呢就被别人看到了。 哎，万一我媳妇儿再刷着了， 哎， 这就是个事儿。 然后你们家庭就因此而不和。 那倒没有，我吃一半我媳妇就打电话来了，把那两块给我打包回来。 当然这个事儿是咱们夸张想象，航宇怎么可能背着媳妇儿去外头吃羊蝎子呢？ 咱们也再叫俩人， 万一有个那个什么特别的情况下，你单独去吃饭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紧张？ 人家去吃饭你紧张什么呀？小 不是，我说通过短视频一发酵被媳妇儿发现了，这不是也麻烦吗？ 不光是这个，还有那种别有用心的人。你比如说有过一个那个取快递的一女孩被人家拍下来之后，然后人家就编造一条新闻影响她了，对吧？说的是俩人快递俩人有问题， 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 拍这个短视频要跟你打个招呼的话比较好。 对，大家要是都有准备呀， 嗯， 或者方便，我觉得都可以。 对， 但是要是故意的偷拍呀，或者不小心给人家录进去，给人家带来了不良影响，这就挺不好的。 是，正好我们俩就吃完了这个串串香这肚以后呢，说去看看展览。 嗯， 你也知道我比较喜欢艺术哈。哎，我跟航宇呢就一步到了展览馆， 一步就到了。 我可能是略懂一二啊。 你就说你看什么了吧。 这幅画怎么好？ 怎么好啊？ 怎么好 啊？ 你看这个瓦画的跟瓦似的，树画的跟树似的。 嗯， 你能感觉有风吹过？关键是， 哦， 妙就妙在有风吹过的感觉。 我看出来了。 你往前， 几级风我都看出来了。 哎，正仔细看的时候，突然间，一个背着精致手包的一个女孩，腾，站在了这个画的 C 位。 这是让风刮过来的吗？ 婀娜的身姿，精致的脸庞，一下子吸引了航宇的注意力。 我怎么那么 本来看疯呢？ 不，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真长得特好看，多看两眼不算毛病。 他呢，可能是在推荐他的手包，所以呢，他在拍的过程中呢，主要把这个包拿左拿右拿前拿后的。 可是问题我就纳闷了，这个拍包不应该在店里吗？他为什么非要找一个展览在那地方拍包？ 这显得高级 呀。 就他这包的配色可能跟这幅画的这个气质非常搭， 没错， 哦，跟那亭子瓦的色儿， 哎，就跟那瓦的色儿一样。 因为啊，你知道，就是现在这个网红在美术馆摆拍，前一阵子是很常见的一个事儿啊， 成了现象了， 又是一个流行的啊。 美术馆的布局呢，它比较有特别的独创的空间陈列呀，光线布置啊，所以本质上呢，它其实色彩啊、线条啊这种构成很有审美的意义， 提高它产品格调。 但是你说你在这看展，这姑娘站你眼前跟眼前花似的，这么摆这么摆这么摆，就这一通摆拍呀、啊、你说这航宇呢，倒是他本来也不是看画来的， 他是被你逼着拉过去的。 可是我可是真看画来的呀。 是啊，这一下就影响了咱看画嘛。 而且周边还有好多人是看画来的呀，你一个人站在画的中间摆来摆去，那其他人怎么看画呢？ 看别的呀，这不又不是 这一副。 赶上那天网红大聚会，一幅画前站一位。 网红包场，那你们算赶上了。 你看像什么展览馆呀，老建筑的楼梯窗户，这些都别有韵味。 嗯， 这也是网红们最喜欢的地方、而且呢，甚至有些网红拖着行李箱不断换衣服、 他上哪儿换去呀？ 到卫生间换了，换一身出来。你看哪幅画他站哪儿？ 估计那边是看着你， 看着我。 对，他为什么老换衣裳呢？就是换一会儿，你看，哎，我换这好看吗？我换这潜台词啊， 他是想让我买这衣裳是怎么着？ 张口说话来的。各位啊，这是咱北京最地道的一个展馆。 哎，老北京连衣裙， 每天我睁眼就得看这花。 一女子和同伴在马路上拍短视频的这个事儿还是个真事儿。目击者称，这女子啊多次重复平躺在地上，再起身追逐车辆，期间大喊大叫。女子跟同伴拍了半个多小时，途中呢还有车辆经过。经过的司机表示啊，感觉他们的行为挺危险的。大家就发现啊，现在你要去哪儿旅游，什么海边的景点啊，网红拍照地啊，吃海鲜的地儿啊，到处都有这些网红在拍照。其实网红拍照打卡有利于这个旅游景点的宣传，但是咱们也说，打卡拍照的边界在哪里，值得我们好好探讨。现在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涌现出大量的网红，除了传统餐厅、酒店等等的场所之外，各类艺术展、美术馆也逐渐成为他们彰显文化品位的又一打卡圣地。究竟他们是来拍照的呢，还是来观展的？ 究竟是来拍照的还是来观展的？对于这类行为啊，不少人嗤之以鼻，认为这种浮躁的摆拍影响了普通参观者沉浸的观展的氛围。 您是不是就不喜欢他们这样的摆拍？ 那可不是嘛，我是看画来了，是看他们走秀来了。哎， 网红打卡呀可以理解，但是必须明确它的法律边界。专家曾经指出啊，说对于正常的拍摄行为不应过多的限制，但是如果个别人利用展出的作品进行商业带货，则已经涉嫌侵权，应该进行限制或者是禁止了。听说啊，现在部分的展馆已经开始限制商业拍摄行为。咱街坊有这么一位呢，就曾经在看展览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个挺夸张的这个一个女人啊，戴着满手的钻戒，在一个画作前反复拍摄，而且多次用手触碰画作。后来啊，艺术家走上前劝阻，这才发现原来这个女子正在用手机进行直播。之所以会对这幅画产生兴趣，是因为画里的女人手上还缺少一条手链。 在一些大型美术馆当中，虽然没有明确限制网红的摆拍，但是对拍摄当中使用的设备啊进行了限制。您比如说上海吧，某美术馆在门票背面参观须知当中就明确禁止使用闪光灯拍照，未经允许禁止在展厅内摄像。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啊，对于三脚架等大型拍摄设备，馆方不允许带入展厅。对于个别的网红打卡后在相关图片上出现商业 logo 的行为，一旦发现，那就会进行交涉并且制止。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欢乐明媚的小院尽是情意，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2022 华丽阵容 未曾改变，小底 英宁、 王大磊 还有街坊们， 2022 与

花了这么多的钱，家长会不知道吗？ 你怎么没做一个花钱提醒呢？消费提醒呢？ 就是的，谁动我一分钱，我那手机上也有报告啊。 谁能动得了那一分钱啊？ 您那不是手机有报告，那肋叉它有线拴着。 嘿，小花打我这儿扣回去多少钱？ 钱都扣回去。 扣回去的时候，那咱们仨人一块儿吃吃喝喝，是不是互相庆祝？ 对，主要是花他钱，我们互相庆祝。 嘿，拿我当平台了。 关键了，你没花你65万，对不对？你也没65万呀， 还是关键问题，还剩多少万？真惨。 也不是说谁家都翻开眼就花65万不心疼。 关键给一个不认识的男的呀。 问题是这还得不到什么结果呀。 真的收了当女婿也可以啊。 就是，还不如我给洋洋，介绍王大磊这样的人呢。 吓我一跳。 怎么加拿大不留作业呀？天天迷惘直播。 我觉得既要有这心，自然就会有时间了。 再说了啊，怎么当主播这么能挣钱啊？ 那也分主播长什么样。 对，也分主播主什么，像人家煮点这个娱乐的还行，像小花这样的煮个花生煮个毛豆的呀，也叫味儿事儿了。 怎么着，我就煮毛豆，我就得熬毛豆。 行啊， 没 熬吧。 没人爱看。 这辈子你没戏了。 不，你看你豁得出去豁不出去了，你要好好煮啊，煮不了那样的。 那 你要说你不好好煮，胡来，哎，你视法律于不顾， 那怎么弄毛豆啊？ 你是能拌过毛豆，往里边搁上化肥，搁上石灰，撒上鸡精， 那谁 搁上鞋垫？哎，对，就是大家看， 还有鞋垫， 就是弄的，你就歪棚狼的，大家看，嘿，这煮完毛豆之后，他愣自己啪叽啪叽啪叽啪的给吃了，这个钱这多呀。65万，650万都有，可劲儿治病。 这花65万啊！ 行，你就是我网膜。 他买你先死， 这是打赌来了。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科普小课堂。 本节目由中国科星专业支持。 本期嘉宾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预防保健科刘兆秋医生。 哎，小柱，你说你这个早晨不起晚上不睡的，现在打疫苗的时间跟你这睡觉时间玩的时间老冲突着。 不冲突啊，早上起来到晚上随时都可以打去。 对呀、 啊、你早上不起啊，问题是为什么不开一个夜间疫苗啊？晚上小柱不睡啊，半夜10点钟打疫苗去多好啊。 他 打完了有一睡， 不是他不是大夫睡啊？你不能把大夫盯着，对吧？ 您可以统计一下， 他是无限的，大夫是有限的。 哎，是这样吗，刘大夫？你们大夫这个群体里面有没有出来晚上再给他们看那个打这针？ 你们聊这个呀、啊，打针啊，在医院肯定是有晚上，像比如有急诊了， 啊、对对对， 那我们碰着打针肯定有。但是在我们疫苗这儿，我们都是白天啊，都是上下午有上下午全天接种的时间，但还真没有安排夜场的啊。那么新冠疫苗就咱们全国接种，因为是根据啊疫情的缘故，会给一些啊就是工作白天出不来的人，我们也准备夜场接种。但是通常常规意义的疫苗接种，我们都是在白天。 那个我就听说国外有打那个疫苗叫那个什么玛瑙炎疫苗，就说这个别上午来下午来打的时候更好，效果功力更强。也有那大夫说这是把他这上午就得起出来，然后呢就把他们把这疫苗拿出来之后呢得闷闷，哎呀，闷个功夫呢 就跟 又酥又软又入味儿了，下午一打 就跟蒸馒头似的，是吧？得让它发起来，要不然它这死面儿不好吃。 你这科普知识是哪嘎达捡来的？ 就是做饭那节目里学来的。就您就是有这种说法吗？就是疫苗什么分上午打，效果更好，或者下午打效果更好，夜里打效果更好，有这种说法吗？ 呀，您问的还真是的啊！ 哎，还问到 点上了， 这不容易，这 虽然不懂科学吧，还能说这个道理 对 啊，因为现在还别说，真的有可能啊，有可能有，因为在这个之前哈。他们那个没有在人身上打疫苗做过上下午的这个调研之前，在小鼠的身上做过啊，它的免疫反应上午和下午有没有区别？哎，他们真的有的科学家发现，在小鼠的这个身上，通过接种疫苗啊，看它的免疫反应产生的这个情况，发现了一个随着昼夜的变化， 它的这个疫苗的峰值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后来呢，人们就在人类身上观察我接种了上午接种和下午接种有没有变化呢？ 到底有没有变化？ 其实我们也搜到一些这个，就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玛瑙疫苗啊，这个实际上是委内瑞拉的一个玛瑙炎疫苗，他们在研究发现，上午接种比下午接种这个抗体的峰值要来的更早。还有一个就是发现是乙肝疫苗的研究发现，下午1点到3点的抗体水平要高于上午7点到9点的这个抗体水平。所以从这些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它不同的疫苗呢，就是你上午接种和下午接种它的那个抗体产生的高低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这就是你们刚才讨论的还是有点关联的啊。但是呢， 像流感变的呢 啊，对，所以呢我觉得其他我看查到的这几个文献也只是局限一部分疫苗研究的，但是我们现在通常啊在接种的这些疫苗是不分上午下午的啊，我们只要你按照你自己的时间啊预约上午预约下午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前面咱们说的这些研究呢也是供大家参考啊，我们平时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家长的工作时间呀来考虑啊，跟这个疫苗接种点来预约时间。 这是个个性不是共性， 但是你别偏听偏信，再者说你也得记准了，你别记反了，回头你下午打玛瑙炎去了，上午打乙肝去了，都在低峰时候去的，你知道吧， 倒是不堵啊。 差距真有那么大吗？就算是上午峰值高点，抗体峰值高早点，那我下午去， 我自己个人觉得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说疫苗接种以后真正的产生抗体一般都要经过2周到3周，所以你接种的那一天啊，你去上午也好下午也好甚至我们说晚上也好啊，打夜场的这个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说研究只是针对少部分的一个现象，某一种现象，但它不能啊代表所有疫苗，所以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接种就行。 人家就 是吧，他毕竟还做过这个研究， 对大夫的意思就是让你啊多保重身体，别到时候不小心啊就别最好是没得啊。 对 你就听听下午下午你完事儿了。 没得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相信我在这里，我终于要遇见你，虽然你不认识我的脸，但是真爱注定会相见。我忘了要介绍我自己，没有人比我爱你，我拥有全海报帽子和 CD， 我写信给你飞我